上月已残，两小为时长，为时长。仙境里有青青滩，世上到处是机关。我要为你把愁干，要你留在我身旁，我身旁。结簪头上秀发黑长，风衣飘荡像张开情网，叫你迷惘，叫你神往，我女亲自将你抱，头儿靠在我心上，心里轻易说心的情忘记世上多心酸。去世上多心酸。